想起敲打着我的心里，那是阿妈熟悉而温柔的话语，盼望孩儿平安的祝福，时时刻刻没有停过，直到孩儿家乡的尽头，永远不停的转动。如此漫长而坎坷的路，始终有你无私的付出，然而夜夜思乡的脚步变成歌声，为你祝福。咱家深深的爱，雪山有了你，永远不会融化。你是儿女心中永不凋谢的雪莲花。深深想起敲打着我的心里，那是阿妈熟悉而温柔的话语，盼望孩儿平安的祝福，时时刻刻没有停过，直到孩儿家乡的尽头，永远不停的转动。如此漫长而坎坷的路，始终有你无私的付出，然而夜夜思乡的脚步变成歌声，为你祝福。咱家深深的爱，雪山有了你，永远不会融化。你是儿女心中永不凋谢的雪莲花。咱家有了你，高原如此美丽，敞开宽阔的胸怀，献给世界最深深的爱。雪山有了你，永远不会融化。你是儿女心中永不凋谢的雪莲花。你是儿女心中永不凋谢的雪莲花。